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大侠远去江湖依旧系列节目，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。今天我们继续欣赏金庸的长篇小说天龙八部中的部分内容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为您解析李白的望庐山五老峰。 天龙八部从1963年开始创作，历时4年完成，前后共有3版。金庸于2005年出版的第3版中进行了6次修订，结局改动较大。小说以宋哲宗时代为背景，通过宋、辽、大理、西夏、吐蕃等王国之间的武林恩怨和民族矛盾，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。其故事之离奇曲折，涉及人物之众多，历史背景之广阔，武侠战役之庞大，想象力之丰富，在金庸的众多优秀作品中也是非常出色的。天龙八部书名出于佛经，有世间众生的意思，寓意象征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与超脱。全书主是无人不冤，有情皆孽，读之令人荡气回肠。今天我们一起欣赏其中第5章《微步古文生》中的部分内容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段誉在吴玉二人携扶拖拉之下，好不辛苦地来到山脚，成了一口长气，向左子木和新双清拱手道：多丞相就下山，这就别过。眼望南海恶神先前所指的那座高峰，心想要上这座小峰可比适才下峰加倍艰难，看来无量剑的人也不会这么好心又将我拉上峰去。为了相救木姑娘，那也只有拼命了。不料新双清道： 你不忙走，跟我一起去无量洞。 段誉忙道：不不，在下有要事在身，不能奉陪，恕罪恕罪。 新双清哼了一声，做个手势，吴玉两人各身一臂挽住了段誉双臂，径自前行。 段誉叫道：喂喂，新掌门、左掌门，我段誉可没得罪你们啊，刚才那位圣使姐姐吩咐你们带我下山，现今山已下了，我也谢过了你们，又待怎地？ 新双清和左子木均不理会，段誉在吴玉二人左右挟持之下抗拒不得，只有跟着他们来到无量洞。吴玉二人带着他经过五进屋子，又穿过一座大花园，来到3间小屋之前。 吴光胜打开房门，玉光镖在他背上重重一推，推进门内，随即关上木门。只听得咔嚓一声响，外面已经上了锁。 段誉大叫：你们无量剑讲理不讲？这可不是把我当做了犯人了吗？无量剑又不是官府，怎能胡乱关人？ 可是外面声息俱然，任他大叫大嚷，没一人理会。 段誉叹了口长气，心想既来之则安之，那也只有听天由命了。适才下风行路，时已疲累万分，眼见房中有床有桌，躺在床上放头便睡。睡不多久便有人送饭来， 饭菜倒也不饿。段誉向送饭的仆役道：你去禀告左心两位掌门，说我有话。一句话没说完，玉光标在门外粗声喝道： 姓段的，你给我安安静静的，坐着也罢，躺着也罢，再要吵吵嚷嚷，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再开口说一句话，我就打你一个耳瓜子。两句话，两个耳光。三句三个，你会不会记数？ 段誉当即住口，心想：这些粗人说得出做得到，给穆姑娘打了几个耳光，痛在脸上，甜在心里。给你老兄打上几掌，滋味可大不相同。吃了三大碗饭，便倒在床上又睡，心想：穆姑娘这会儿不知怎么样了。最好是他放毒箭，射死那南海恶神，脱身逃走，再来救我出去。唉，我怎的盼望他杀人？胡思乱想一会儿，便睡着了。这一觉睡到次日清晨才醒，只见房中陈设简陋，窗上铁条纵裂，看来竟然便是无量剑官人的所在。只是开间宽敞，倒无局促之感。心想第一件事须得遵照神仙姐姐嘱咐练他的北冥神功，于是从怀中摸出卷轴放在桌上，一想到画中的裸像，一颗心便砰砰乱跳，面红耳赤，急忙正襟危坐，心中默告：神仙姐姐，我是遵你吩咐修习神功，可不是想偷看你的跪体，细读莫怪。 缓缓展开，将第一图后的小字看了几遍，这等文字上的功夫在他自是犹如家常便饭一般，看一遍即已明白，第二遍已然记住，读到第三遍后便有所会心。他不敢多看图中女像，记住了像上的经脉和穴位，便照着卷轴中所记的法门练了起来。文中言道：本门内功是与各家各派之内功逆其道而行，是以凡曾修习内功之人，务须尽忘己学，专门修习心功，若有丝毫混杂岔乱，则两功互冲，历时癫狂呕血，诸脉俱废，最是凶险不过。文中反复之意说的都是这个重大关节。段誉从未练过内功，于这最艰难的一关竟可全然不加错意，倒也方便。只小半个时辰，便已依照图中所示，将手太阴肺经的经脉穴道存想无误，只是身上内息全无，自也无法运息通行经脉，跟着便练任脉。此脉起于肛门与下阴之间的会阴穴，自曲骨、中极、关元、石门诸穴直通而上，经腹、胸、喉，直至口中下齿缝间的断机穴。任脉穴位甚多，红脉走势却是笔直一条，十分简易。段誉顷刻间便记住了诸穴的位置名称，伸手在自己身上一个穴道一个穴道地摸过去。此脉乃是逆练，由断机、承浆、连泉、天突一路下去，至会阴而止。段誉眼倦凝思，这门功夫纯系损人利己，将别人辛辛苦苦练成的内功取来积蓄于自身，岂不是如同食人之血肉？又如盘剥重利，搜刮旁人钱财而据为己有。我已答应了神仙子子，不练是不成的，但我此生绝不取人内力。转令又想，伯父常说人生于世，不衣不食无以为生，而一粥一饭半丝半缕尽皆取之于人，取人之物待无可免，端在如何报答。取之者寡而报之者厚，那就是了。取于为富不仁之徒，用于贫困无依之辈，非但无愧于心，且是人人义士的慈悲善举，儒家佛家其理一般。取民之民膏以供奉一己之穷奢极欲，是为残民遗惩，以之兼善天下，普施于众，则为万家生佛。是以不在取与不取，而在用之为善为恶。想明白了此节，倒也不觉修习这门功夫是如何不该了。心下坦然之余，又想，总而言之，我这一生要多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具象可负千金， 蝼蚁仅业一介，力大则所做好事亦大，做起坏事来也厉害。以南海恶神的本领，若是专做好事，岂非造福不浅？想到这里，觉得就算拜了南海恶神为师，只要专扭坏人的脖子，似乎这话倒也有理。卷轴中此外诸种经脉修习之法甚多，皆是取人内力的法门。段誉虽然自诩宽解，总觉习之有违本性，但是贪多误得便非好事，当下暂不理会。卷到卷轴末端，又见到了凌波微步那四字，便想起洛神赋中那些句子来：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，转盼流金，光润玉颜，含辞未吐，气若幽兰，华容婀娜，令我忘餐。曹子见那些千古名句在脑海中缓缓流过，想到神仙子子的姿容体态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，灼若芙蓉出绿波，但觉依他的吩咐行事，实是人生至乐，当真百死不辞，万劫无悔。心想，我先来练这凌波微步，此乃逃命之妙法，非害人之本领也，练之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卷轴上既晦明步法，又详注易经64卦的方位，他熟悉易经，学起来自不为难，但有时卷轴上步法甚怪，走了上一步后无法接到下一步，直至想到须得凭空转一个身，这才极妙的自然的接上了，有时则需跃前纵后，左窜右闪，方合于卷上的步法。他书呆子的劲道一发，遇到难题便苦苦钻研，易得误解，乐趣之大，实是难以言宣。不禁觉得武学之中原来也有这般无穷乐趣，实不下于念经。 如此一日过去，卷上的步法已学得了20-30%，晚饭过后再学了10几步，便即上床，迷迷糊糊中似睡似醒，脑子中来来去去的不是少商、淡中、官员、终极朱学道，便是同人、大有、归妹、未济等易卦。睡到中夜，猛听得江昂江昂江昂几下巨吼，等时惊醒，过不多久又听得江昂江昂几下大吼，声音似是牛毛，却又多了几分凄厉之意，不知是什么猛兽。他知无量山中颇多毒虫怪兽，听得吼声停歇，便也不以为意，着枕又睡。却听得隔室有人说道：这蒙古朱蛤已好久没出现了，今晚忽然鸣叫，不知主何吉凶。另一人道：咱们东宗落到这步田地，急是急不起来了，只要不凶到家，就已谢天谢地了。段誉知识那两名男弟子玉光标与吴光胜，料来他们睡在隔壁，奉命监视，以防自己逃走。只听那吴光胜道：咱们无量剑归属了灵鹫宫，虽然从此受制于人，不得自由，却也得了个大靠山，可说好坏参半。我最气不过的，西宗明明不及咱们东宗，干嘛那位圣符使却要新师叔做无量洞之主，咱们师父反去听他号令。玉光标道：谁叫灵鹫宫中自天山童姥以下个个都是女人呢，他们说天下男子没一个靠得住，听说这位符圣使倒是好心，派新师叔做了咱们头，灵鹫宫对无量洞就会另眼相看。你瞧，符圣使对神农帮司空玄何等辣手，对新师叔的脸色就好得多。吴光胜道：玉师哥，这个我可又不明白了，符圣使对隔壁那小子怎的又客客气气，什么段相公段相公的，叫得好不亲热。段誉听他们说到自己，更加凝神倾听。 好，朋友们，金庸的长篇小说《天龙八部》第5章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在金庸的小说中，很多人物都有过改变命运的奇遇，云南大理国武林世家镇南王之子段誉就是其中一位。他为逃避习武来到无量山中，结果因种种奇遇反而学得一身古怪奇妙的武功，并先后结识少女钟灵、穆婉清，互相悦目，岂料这两人是他父亲段正淳四处留情的私生女。《天龙八部》中的主要人物身上都有悲剧性， 这显然与金庸接受的古希腊悲剧观念有关。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通常都是命运悲剧，在压倒一切的命运前，人是渺小无力，无法把握自己的。 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接下来的文学主打经单元为您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析李白的望庐山五老峰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尚远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《望庐山五老峰》。庐山东南五老峰，青天削出金芙蓉，九江秀色可揽结，吴江此地朝云松。唐玄宗开元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725年前后，诗人李白离开他一直居住的湖北安陆地区，南下游览金陵、扬州等地。在旅途中，他路过了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，因九牧庐山之名特地登山游览，并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望庐山瀑布》，而本诗也是作于这次庐山之旅中。诗中着重描绘了庐山的另一处经典景观五老峰的独特风光。诗中写道，五老峰坐落在庐山的东南方，山峰高耸，如同刀砍斧凿一般，仿佛是一朵花瓣张开的金色莲花。站在山顶，可以将九江地区的秀丽景色揽入怀中，我真想在这里筑巢隐居，与云朵苍松为伴啊。位于今天江西省九江市的庐山，堪称是享誉全国的名山之一。自古以来，庐山有名的山峰超过170座，而五老峰无疑是庐山最为知名的几座山峰之一。如李白诗中所说，五老峰位于庐山的东南方，因特殊的地质原因，山顶被垭口截断，分成了并列的五个山峰。人们从山脚下仰望，山峰如同席地而坐的五位老翁一样，故而得名为五老峰。这五座山峰一字排开，如果人们在庐山脚下远望五老峰，不同的角度会有截然不同的景致。五座山峰有的如武士高歌，有的如渔翁垂钓，还有的如老僧盘坐，形态各异，各具特色。在这五个山峰中，以第四峰最高，其高度只比庐山的最高峰汉阳峰低了40余米。峰顶白云缭绕，苍松如同弯曲的囚笼一般。或许这第四峰正是李白诗中所畅想的朝云松的地方。写下本诗的时候，李白正处于人生当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个时期。他离开故乡巡游天下，经好友介绍与名门闺秀结亲，而且在湖北安陆隐居长达10年。期间又多次外出游历，纵情山水，着实度过了一段潇洒飘逸又安闲自在的时光。这种快乐的情绪在他当时的诗作当中多有体现，